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后的声音，复仇的火焰。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的主题就是花腔女高音。花腔女高音呢，华丽的单人舞，那艺术是相通的。当一个女高音的声音悠扬的转出，竟然看见的是体态轻盈、美丽优雅的舞者在旋转跳跃。这可能也是我们对于花腔的一个感觉，就是声音的感觉，好像声音在跳舞。永恒的魅力，欢迎你。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花腔女高音的音乐。那花腔女高音呢，总是歌剧里面闪耀的这种焦点吧。他们是技惊四座，还有呢，他们可以和百灵鸟相媲美。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他们的声音，有人会说，哎呦，觉得像吹口哨一样；有的说，好像是在尖叫的沸水。那究竟是什么样呢？总之，我觉得是魅力四射。来聆听耳边的这样的音乐，是来自于被称为亚洲第一花腔女高音的曹秀美。他的演唱也是他有那种很温暖的音色和情感的张力。 Thank you. 边听到的是曹秀梅来演唱的，那这样的歌声让我们觉得挺不可思议的，高超的演唱的技巧还有精致的音质，她能够非常自如地掌控自己的声音。当年呢，指挥大师卡拉扬曾经称赞她是来自于天堂的声音。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世界著名的花腔女高音们她们的演唱，那现在呢依旧是来自于曹秀梅的演唱。的确有一些年代感了，这是来自于法国的一位花腔女高音的录音，她的名字叫莉莉庞斯。可能听到莉莉庞斯，有人会说，哎，这不是周总理特别喜欢的那位花腔女高音吗？是的，莉莉庞斯她的花腔的演唱非常有辨识度，而且是那种很活泼俏皮的舞台的风貌，她的音色呢也是更加的璀璨明亮，有着那种银铃般清脆的质感。今天我们来聆听的也是他以前留下的一个录音。 彩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今天听到的是像百灵鸟一样的花腔女高音，他们的一些录音。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是来自于美国的花腔女高音安娜莫夫，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荧幕的巨星，而且呢，她歌唱的技巧也非常的出众，外貌条件也非常优越，很漂亮。她的声量不大，但是非常的醇厚、温暖、清晰、匀称的线条，有着非常浓郁的感染力。听歌剧的选段，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让人觉得好像进入了剧情当中，就像看电影一样，就像听着一个歌剧的电影一样。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都是著名的女高音，尤其是花腔女高音她们的演唱。那其实呢，在这些女高音的声音里，你会觉得她们演唱的时候似乎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境界，在这里释放她们所有的能量，表现她们所有的心情，也许他们就是为歌剧而生的。那现在听到的是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歌唱家贝尔冈扎。 听贝尔刚扎的演唱，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其实并不是花腔只有女高音，也有花腔女中音。贝尔刚扎就是这样的一位，他出生在西班牙，他对花腔女中音的熟练的掌握，还有对声音技巧的那种娴熟的驾驭。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懂得把自己那种声音里高贵的本质投射出来。还有呢，就是他很有富有表演的那种动作，还有脸部丰富的表情，在他饰演的这些歌剧的人物当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明亮婉转，还有那种灵巧和机敏，就是在花腔的唱腔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聆听花腔歌唱家们他们来演唱的音乐。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永恒的麦粒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上冰雪，陶醉平谷第十五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冬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持棒，吕思清、黄斌、宋飞、池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Will happen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这些歌唱的歌唱家们，他们各怀绝技，美妙刺激。有的呢是音量轻巧灵活，善于抒情；有的呢是洪亮饱满，充满了戏剧的张力。他们就是女高音，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花腔女高音。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最开始听到的是一位在歌剧界被人称为女神，或者是歌剧歌唱家的女歌唱家的代表人物，她就是玛利亚·卡拉斯。卡拉斯的声音仿佛有一种巨大的魔力，能够让人彻底的投入，有着非常震撼人心的激情。正像当时很多人描述的那样，就是大多数人在唱《茶花女》最后一幕的时候让你落泪，而卡拉斯能够让人在第二幕就泣不成声。舞台上的卡拉斯永远是令人感动、优雅、激昂、灵敏、美丽又耐人寻味，他就是歌剧舞台上一个传奇。 Oh! 记忆中没有任何一个歌唱家能够像卡拉斯一样把每一个角色都表现得生动而不同，他用自己的激情还有狂热也是相继征服了西方歌剧的三大金銮殿，像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伦敦的科文特花园，还有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所以她也成了世界的歌剧女王。那此刻我们来聆听的也是她来演唱的来自于拉克美当中第二幕《哪里是印度褐色》。 Love you. 今天听到的是花腔女高音，听到的这些音乐也都是在花腔的女高音作品当中非常著名的。那最后要听到的这一首，可能是很多没有特别熟悉的曲子，但是却是一个花腔的版本。那这样的曲子呢，也是来自于此刻的约翰施特劳斯《春之声》圆舞曲，这是一个女高音演唱的版本。 Oh!